同学们，大家好。接下来我们介绍我们的第十章事务。事务是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大家一定要认真掌握。从用户的观点看，数据库上一切操作的集合，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单元。那么，事务就是构成单一逻辑工作单元的操作集合。不论是否发生故障，数据库系统必须保障事务的正确执行，或者只想整个事务，或者属于该事务的操作一个也不执行。那么我们主要内容包括呢事务的概念和状态，事务的四个特性，以及这四个特性的实现。我们还会介绍调事务的可串行化、调度的可恢复性、隔离性的实现等等。最后我们重点介绍冲突可串行化的判定。